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102集，药叉推着行李箱和碧丽出来时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穿睡衣的素颜女人，忍不住低声咒骂： 英，我说你真是长本事了啊，大老远就见着个傻叉。 阿英却对他笑了，语气很是嗔怪：阿耀，你怎么能满嘴脏话？面前风尘仆仆的情侣二人俱是一抖，看旁边的方官城显然理解了，他在这装呢。药叉先伸了手说道： 你好，罗耀，和阿英一样叫我阿耀就好，我女朋友你认识的，之前就是他给你俩牵的线。 方官城三两下帮阿英把内关通过，手机递回去后回握了他的手： 方官城，这样算起来你们还是媒人。 上了车后，薛丽还拿这个梗打趣： 还拿我们俩当媒人呢，被阿英缠上没记恨就不错了。 方官城瞥了眼旁边那个和小游戏较劲的人，笑呵呵地答了句： 呵呵，这种话别当着他的面说，偷偷讲就好了。 药叉也要借机添油加醋： 苦了你，真是替天行道，以身试险。 读过几年书呀阿耀，成语倒是一套一套的。阿音锁了手机还要伸手打他，被人家情侣二人配合着打回去，三个活了千百年的鬼闹起来倒像三岁小孩。方官城忍不住伸手扯他： 哎，注意安全，老实点。 方老师，你这么快就叛变投敌了呀？ 没有，我是在联系阿姨。 年三十的夜温暖的不像话，本来方官城没打算大张旗鼓的过，偏偏阿音搜索了过年的习俗，一件件置办起来，布置门口贴了对联，房间客厅里也要倒挂福字，窗上还有窗花，茶几上放着各式干果糕点，电视早早的开着等春晚。薛丽私下里悄悄和药叉说： 我真没想到活了1000多年了还能这么正经的过个除夕。 忍一忍我们就回家了，他一向很疯。 春晚开始的时候，四个人正围在餐桌前包饺子，阿音特意问了菜市场的阿姨，这边晚上那一顿都吃饺子，方官城提议买速冻的，他非要亲自包，可三只鬼压根儿不会，方官城也只看过没亲手做过，最后包出来的实在是没眼看，下锅后还撒了好几个馅儿，活生生成了饺子汤，折腾的餐厅厨房都是一团糟。吃过饭，凉凉搂着瘫在沙发里，电视画面依旧上演歌舞升平。阿耀，我觉得现在真好呀。 嗯，希望张月也能变好。 我也希望的。千年老友鬼语传音，画面却是四个人看着春晚其乐融融。今年的冬天果然不冷了。方官城在大学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过得很快，张月自从年初因事回了阿修罗部始终未归，或是被事情绊住脚，或是不想面对这边，真正缘由阿音不知。任期结束后，两人闲散着在家收拾东西，他把未出手的一些古董送到北京，药叉找了有私人博物馆的朋友寄存展览，永成也一样，还特地修复了一番，颜色鲜亮了许多。阿音没想到从方官城书房架子的最下面隔层找到了另一个古董，是用厚牛皮纸包住的黑胶唱片，年代久远，轻薄一点的包装纸都发黄氤氲的厉害。 那是我爸收藏的，说是民国式刻制，上面还写着名字，一开始他常用留声机在家里放，后来舍不得了就包起来珍藏。 阿音坐在书架下面，本是没设防地打开了外面的牛皮纸，拿起来一张后下意识地看右下角，赫然写着程砚秋春闺梦选段， 字迹熟悉，男人比例般的郑恺。那年韩公馆的客厅里，楼梯旁，他一张张挑拣，还重新写了名字贴在上面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后来心思离开上海，并没有带走，不成想居然几十年飘摇到了方官城父亲手里，虽然寥寥几张而已。当初那么厚的一摞，也不知道四散到何处。方官城到客厅里拿了个软垫过来，放在阿音旁边， 坐着这个地板凉。 还没等起身，被阿音勾住了脖子，迎面就是闭目凑近的脸，实在是心动撩人。他撑着后面书架，握住他脸颊，吻得轻盈，吻得眷恋。那是2019年的夏，念竹书馆闭馆，秋叶开始簌簌落下的时候，他和方官城在沈阳，那是韩听竹20多岁以后再没回过的故乡。世纪变迁，无数大楼拔地而起，他一定认不出来了。方官城能看到，就也算好。站在新家的落地窗前，房间里干燥，他声音染上丝丝的涩。 怎么想来沈阳了？ 他真的很会抓阿音的心。明明在大连做了决定后，他不提一句质询，人已经在这里了，他才问出口。 还记得韩听竹吗？ 嗯，记得。 他是奉天人。 好，我会帮他记住这里。 阿音心里另有筹划，本来打算在沈阳过完这个冬，却不想催人的铃响已经逼近。方官城几度昏厥，阿音心里的那座钟像是坠在了地上，一如崔珏和他讲的那些过往旧事。他此生顺风顺水不足40年，又要开始重蹈覆辙了吗？为了不让阿音太过惊慌，他始终不愿意去医院。阿音心里也有些莫名的抗拒，直到有一天夜里他疼痛难眠，阿音装睡，心头闷得要窒息。后来是在医院度过的一段时光，方官城做检查、确诊、准备手术、剃头，手术结束，像是做了一场大梦，梦醒了。他从来没有想到人能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心里忍不住道一句：“老天保佑。”沈阳的雪比大连来得早许多，无心赏雪，光头方官城戴一顶毛茸茸的帽子，顺利出院。12月的第一天，方官城和阿音抵达日本。最终的目的地是药叉在镰仓买的那座寺庙，绝宗的道场之一，名唤真永方。孟婆留给阿音的话，他一刻都没有忘记过。可若是让他持戒出家，不仅阿音不愿，他也不会应允。方官城做了新一任的房主，傍山庭院之中，阿音长久相伴，而每一个相拥其眠的夜里，耳鬓厮磨后，空气都在诉说缱绻情事。这次是阿音先开口。 官城，这次怎么不问？ 他闭着眼睛把人搂得更紧，答非所问。 阿音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这次阿音听得真切，也尚在清醒，更没有泪水落下。 我也爱你，官城。爱了很久很久很久。 真永房年册有载，房主方官城与妻子韩隐潜心向法，平安到老，一生顺遂，死后留有莲池木雕供奉，至于唐末名为永城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